真系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咁我哋头先讲咧呢一个吓中大嘅港独横额抗争啊，啊计呢一个咧，即系港独派吓计呢一个叫论坛抗争之后咧，而家有横额抗争啦。 咁点解我要讲少少关于策略嘅问题咧？跟住你再讲法律嗰度咧，同样你系放一条平反八九民运，或者系即系悼念刘晓波。你對點解對香港嘅運動係有幫助咧？或者對香港人嗰個嘅一國兩制嘅高度自治，唔好話捍衞啦，甚至乎咧，你係能夠連結到內地嘅民眾嘅迴響啊嘛！因為我哋已經不沒有人是孤島嘅一個地方嚟噶啦嘛，香港嘅改變必定係睇住中國改變。如果我哋 anyly 用英文講，即係我哋點講啊？同嗰班內地嘅反对派嘅人切割嘅话，喺一个虚无缥缈嘅所谓民族嘅问题上边，其实我哋蚀嘅。 唔系呢个就系等于阿萧生成日讲嗰样嘢，就系话咧，喂，你系即系针住佢嗰个禁忌去踩，而人哋即系如果嗰个民族主义系佢自己底线，而系咁明显嘅底线，咁香港仲有大中华交嘅，其实系 大把啦， 仲有大把喎， 好简单， 即系你唔系话净系大陆啊， 好简单啫嘛，你有。黄君涛，即系中国民主党，有一次佢同我讨论呢个问题噶，佢话你哋都要谂下变得本土啲。我话点变本土先啊哥？你个 operational definition 系点先？我话港独提唔提啊？咁佢话冇提。屌！咁我话你嗰句就唔系好本土噶咯。 唔系佢本土啲嘅意思系话你讲嘅嘢唔该贴近啲民情咁。咁解嘅， 咁嗰个系贴地同离地嘅问题啫。 唔系，我觉得嗰样嘢可以咁样去解释嘅，就系嗰个回应嗰个中港嗰个冲突啊，即系尤其系你越嚟多游客啊，系咪你抢奶粉嗰啲啊，嗰啲民生嘅议题，嗰啲好尖锐嘅。 咁冇问题，嗰啲就，喂，你谂下，如果因为你贴中国民主嘅问题，嗱，你都系同紧你嘅对手斗争啫嘛，我都系同你讲紧策略啫嘛，斗争嘅方向啫嘛。如果你中大校方咁样喐，你特区政府用法律嚟钳制你，你个英美会唔会出声？国际社会，你估啲阿爷真系唔捻怕？佢唔系就唔使咁紧张啦，一路以嚟睇住佢点样反应啦，佢系唔敢。但系如果喺呢个问题上边，特别系佢嗰个嘅国家主权嘅所谓嘅独立啊，嗰等个问题上边咧，其他英美真系。唔敢 at 佢，喂，从来都系嘅，你睇翻过去嘅国际关系嘅历史里边，台湾都系咁，何况你香港？台湾都系咁，何况你香港啊？喂，你要谂清楚，我头先讲呢句说话，美国佬都唔会撑当年执咗政嘅民进党嘅陈水扁搞呢个公投自决，亦都唔会。俾你宣布独立。如果唔系民进党晨早做咗啦，就因为背后冇美国佬撑啊嘛。喂，人哋隔住个海峡两岸，有自己嘅军队，仲有美国佬喺后边撑腰，都唔敢乱喐啦，执埋证添啦，都唔敢乱喐啊！你谂下，我哋作为一个弱势，作为一个少数越嚟越少嘅反对派，我哋梗系连结多啲群众噶啦。甚至乎将嗰个群众系扩散到去中国大陆噶啦，同嗰啲反对嘅人士一齐再度点样去推翻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你推翻咗去再讲独立啦，再讲自决啦，哥，你攞到国际社会嘅支持先。唔系，我所以呢个系策略嘅问题嚟噶，系成个运动抗争方向嘅策略问题，而唔系小学鸡。我中意做一样嘢，做一样嘢，跟住 hit and run。 偷咗人啲嘢又唔撚認。 唔係呢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因為我哋呢幾年就係講多咗好多民族問題咧，你見到大陸係把握個好好嘅時機，不斷咁樣打壓維權人士嘅。喂，舊年嗰啲唔知嗰啲咁嘅大手報，喂，我哋香港好少講噶，即使你話支聯會好 709大手報嘛， 係啊。即使你講緊香港好多即支聯會嘗試走去做，但你攞唔到即民間嘅迴響，嗰陣時係越嚟越去到連結翻中港之間嘅反對派，去到繼續進行呢個運動咯。 中港民運不可分。 嗯， 雖然你話我哋唔可能365日花咗364日去做，但我哋花10日8日都好啊。喂，我所以有時呢有一個背後有一個假説，喂，究竟提出呢啲主張嘅人？咁背后系咪有人即系局中局设落去噶？即系如果我系中共嘅谋士，应该设逆地而处，我都会鼓励一班人去搞呢啲咁嘅嘢。 嗯， 喂，正如阿龙第一个讲法，喂，709大手报嗰啲冇人关心噶啦，屌我自己香港都未搞掂，你仲搞你底？ 其实 喂，第二我同你切割咗，你有你，我有我， 嗯、 你系大陆蝗虫，我系港猪，系嘛？楚河汉界。我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喂，究竟是不是一个局来的、是坚定流的，喂，完全好像拍下个脑袋，哎，就这样啦，这样就这样做啦，这样得不得的，喂，我都好想来得，即是老实讲我都不即是开始近排身边好多人嗌移民啦，甚至乎即是突然间由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即是同老共切割，即是一个情绪的反应是可以。但一个理性对成个抗争运动的分析是越搞就越不对路，是完全是走错了方向。喂，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疑问，为什么我是要区分原则和策略，就这么简 单。那个是要的，不只是要区分，还要强调，其实是。 还有要跟这些人划清界线啊。Otherwise, 你的运动是不能使搞啊。喂，为什么只是13+3啊，唔可以再加落去啊！你嗰班旺角苏联嘅人，因为我哋系坚持和平抗争噶嘛。 嗯。 喂，我唔系你背后嗰种意识形态噶嘛。 嗯。 喂，我呢啲人，我一定要同你楚河汉界，对唔住啊！嗯、你系破坏紧我哋所有人嘅运动啊 ！But anyway， 唉，即系讲得多，其实都口臭啊！对住呢班人，你讲违法嗰个问题，即系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特区政府而家系食住呢个势咧。你是常的，第一表现俾老共睇，表现俾阿爷睇，就话俾佢听，我系会严厉执行嘅，同埋画咗呢条线俾你。喂，其实23条未到啊，喂，个已经系人心惶惶噶啦。如果你咁样搞法，23条有讲清楚噶嘛，影响国家领土完整啊嘛。以前我哋拗紧嘅系咩话？喂，讲下得啩？我冇组织，我冇鼓励人去做，我冇买军火，咁你都喐得我？喂，嗰啲嘢个界线系好模糊啫。 唔系嗱， 正如佢可以屈到港独同自决系等于嘅。 呢个啱噶，佢系咁样写噶。嗱，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呢个吕炳权，佢引述嘅呢个港澳研究期刊，咁入边咧有条友咧就叫黄李曼啊，佢系写呢个港独思潮嘅演化趋势同埋法理应对啊。佢講明法理應對嚇、啊，就係諗住即係佢點樣搞鳩你啦，係咪？咁佢咧就其實係話喺23条之前咧，其實就係可以先就呢一個基本法27条，即係呢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嗰個問題咧，嗰條基本法呢條條文咧係去做人大釋法嘅，然之後咧就同你講啦，我哋係保障言論自由，但係除咗港獨例外。佢系会咁样做，而佢点样佢会将呢件事刑事化呢，咪就系、是、好似汤家华琴日讲咯，就系、是、话你做呢啲嘢呢，系本身系有个煽动嘅呢个目的喺度嘅，煽动嘅动机喺度嘅。即系譬如话，呢个黄李曼亦都咁讲嘅，佢话香港有呢个刑事罪行条例，咁呢个刑事罪行条例咧就同呢一个琴日汤家华讲嘅好似嘅，有叛逆、煽惑、叛变等罪行，而煽动本身系可以构成犯罪嘅，吓、啊，咁喂大佬，如果你挂 banner 等唔等于煽动咧？ 系嘛？嗱，因为其实你唔净止噶，如果你话你出去睇街头咧，有时啲油桶咧都会贴住呢一个咧，即系香港独立咁样样噶。啊，有时我唔知我哋有一次咧，我同阿龙啊、阿 Edmund 啊，我哋去嗰啲咩旺角一间茶记啊，然之后去夜晚去宵夜咁样样，唔知见到点解啲 waiter 对我哋啤啤供嘅咧，系嘛？即系好不友善啊！跟住然之后咧，好似人孖枪啊，落去屙尿嘅时候，见到个门口贴住香港独立， 佢以为你搞啊？ 唔系啊，即系可能嗰啲 waiter 咧系本身系撑港独嘅，咁见到你系花生台啲友睇唔顺招，即系佢系咁样演绎啦，系嘛？咁你香港独立呢招，喂，你系唔系？喂，如果你话讲煽惑嘅话，你如果你话你煽动嘅话，系咪贴张边 banner 就等于煽动到人哋去即系港独啊？ 唯一带 出咁脆弱啊？呢个国家系咪？ 唯一带出嚟一样嘢就系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咧。是四分五裂同埋分化，从你头先嗰个 case 里面可以反映到呢样嘢啦。原本我同你系同一阵线去对抗中共噶嘛，即使嘅大家的目标唔系好好近，系嘛？喂，咁我哋都系要推翻个独裁政权啫。喂，现代社会其实已经冇人再讲透过国家定位去谋求幸福噶啦，或者呢个已经唔系最关键嘅一个因素嚟噶啦。有人系会咁做，加套隆拿咯，系咪？或者系阿拉斯嗰阵时咩？加拿大嗰个灰北黑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嗰啲咩民族又好，语言又好，即系习俗又好，完全都系即系 风马牛 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嘅。正如苏格兰英格人， 嗱唔系苏格兰好醒噶。嗱，苏格兰对于独唔独立呢样嘢咧，其实系有双重标准喺度。当我见到你呢个英格兰。系嘛，黐埋英格兰嗰度咧，你喺度分我身家嘅，我就同你讲独立啦，系嘛？但系如果我黐埋去呢一个欧盟嗰度咧，系有着数攞嘅话咧，咁我咪大一统咯。 咁你不可油田 啊？系嘛？即系呢一个就真系嗱，完全系双重标准啦。咁人咧，亦都系唔系讲真？如果你话做讲一种崇高嘅国族主义，系要讲一个哇呢、這个国族血统嘅纯度嚟讲，哇好似饮威士忌咁样样嘅，咁我相信呢啲人好少嘅。咁但系其实你话即系。即係真正嘅即係拜登呢班人其實多數都係利益嘅其實有。咁所以點解你話成日港獨喂行唔通行唔通。喂你除咗你話你一個獨立咗香港隔離一個非常之敵意嘅大國之外其實你生存唔到啦。 咪所以呢你回歸返去頭先講嗰個違法嘅問題。其實而家睇得到呢成個統治者個謀略係乜嘢。一有呢啲咁樣嘅風吹草動。可以執到寶咁， 甚至係佢哋某程度上應該係製造呢啲咁樣。 其實佢有 agenda 噶，佢 佢梗係有呢個 agenda 啦。第一，我要表忠。 佢呢個 agenda 係寫明出嚟㗎，我未講完啊頭先。呢個黃李萬仲話：嗱，咩言論係屬於港獨啊？嗱，除咗呢個民族自決、政治本土、香港城邦嘅論調之外咧，原來方志恒講嘅白鴿新寶港啊！都是一个试图以隐蔽方式去促成香港独立的既定事实、哦。是吗具有这个浓厚的港独色彩、哦。 不是所以你。 咁讲喂咁公民党好大镬喎如果咁计嘅话。 所以呢你配合返呢个黄乜鬼话 黄李曼。 黄李曼呢个咩港澳协会啊 港澳杂志啦港澳研究啊呢、这个期刊啊。 你再配合返挂 banner。咪引蛇出洞。嗱你啲蛇出晒嚟嘛我一嘢就全部滅晒你。就是为23条立法去铺路。如果不是有这些东西呢即是没有这些小学鸡的 banner 呢其实老共是没有藉口没有理由是立23条在香港。大家有了。配合返晒啦。你读这篇文看埋即是中大那个挂 banner 的行为。 嗯。 好严重啦。 嗯。 喂香港能够反到23条当日就是因为我哋有好多嘅中间群众，除咗因为沙士、因为负资产之外，其实都系惊紧踩紧呢个禁区啫嘛。但而家开始模糊噶啦，呢、這个禁区所谓嘅禁区，啲人都话：屌，你包嘢越嚟越离谱、啊，阿爷都系啱咁样做法，咁我哋就死噶啦。喂，因为点解？佢呢条界线系越走越过嘅。正如你话咩白鸽新宝港都算， 唔系咁你公民党签晒都唔扑街咯，咁你嗰阵时你 内部自决啊嘛， 系啊你 算噶， 有名单噶嘛，你嗰阵时签晒噶嘛，有好多人都大镬噶，其实你民主党都有几个签咗噶，其实 咪所以如果你话你透过法律嘅方法去钳制我哋嘅自由，呢、這个我哋激烈反对， 即使我同唔同意你呢个意见都好，觉得你系戆鸠定系即系聪明都好。但系而家咧最惨就系咧，你成个嘅部署，你俾人感觉到咧就系、是，咪真系好似左右翼系互相交波咁踢嘅，大哥。喂，你一挂呢条嘢，呢啲咁嘅文又出啦，咁咪 facility 佢23条嘅立法咯。 唔使啊！而家就系话唔使啊！喺廿三条立法之前， 先搞咗嗰个刑事畅条例先啊嘛。 吓、 啊，咁你唔大镬 啊？唔系就话你一贴 banner 都系煽动冚家铲。 但系而家讲紧嗰样嘢就系你点样即系重新去到处理呢班人先？因为佢哋而家喂就系自从你 DQ 咗梁友之后，成班就静咗，跟住见到而家有任何一个机会都攞呢一啲身份认同嘅问题，就走出嚟 hit and run， 然后就俾晒中共机会就走去做嘢。喂咁你见到呢个 pattern 之后，大家要諗点样重整旗鼓，要回应呢咁嘅问题。最简单，中港关系。贴完呢啲咩香港独立 banner 之后，你唔使真係处理㗎啦咩？ 嗯。 即呢啲先系问题。 喂，你做嘢做到半桶水呢，咁你就唔好话自己咩夹咩名啦。屌你老味，你即係请一时之快係咪？喂，你嗰陣时喂，如果 唔係佢唔会同你阿龙探讨所谓嘅中港关系咩问题㗎啦。呢、班阿哥阿姐，你唔係未见识过佢过去嗰两三年嘅作风㗎咩？一句口号就杀到尾㗎啦。係冇喊㗎大哥。 冇 㗎。啊，冇行动纲领㗎，冇策略㗎，冇谋略㗎。係请一时之快㗎咋大哥。好似饮撚醉咗咁，跟住乱鸠咁讲嘢咁嗰种人嚟㗎。你唔使呀大哥。喂，呢啲係猪队友嚟㗎大哥。我唔係想同你划清界线，係你逼我同你划清界线。我都好同情你哋㗎，我都好可怜你哋㗎。冚家祥。但你咁样搞法，咪引晒清兵入关囉。你真系唔三貴嘅班契弟，全部咁做啊！我想同阿龍討論中港關係嗰啲嘢啊，你又冇興趣同我討論噶？你班友係嘛？邊樣嘢係我哋嘅界線啊？我哋而家咁嘅策略係乜嘢啊？係咪反倒退不撤退啊？喂，嗰啲嘢係我哋係應該要研究噶嘛，唔係逞一時之勇噶嘛？喂，我舉過好多次例子啦，你明明唔夠人打嘅時候，你冇理由同人哋打㗎，大哥，你梗係另闢蹊徑啦。用另外一个方法嚟同佢斗争啦，或者系先保本先啦，大佬，你铺铺同我哋咁样豪赌，喂，你铺铺有几多筹码，你放几多筹码落台就玩一铺， 唔系呢个状况啊！你之前嗰几集系讲一样嘢，系见到我哋有几多筹码，系攞我哋几多筹码摆落去，呢下先最恐怖啊 ！More or less 啦，呢个系， 即系嘛？你而家你话其实阿土伯，你话猪队友啦，系嘛？咁但系就。佢都唔认你系队友。 唔系，系你有筹码嗰阵时，佢认你 系 队友。 系啊，即系佢自己 underdog 嘅时候系队友，先至会认你系队友，系嘛？咁佢而家上个礼拜梁仲恒咁话咩地下发展，可能呢啲系地下发展。 唔系你又再 想想因为我哋有得时就系我头先嗰个背景嘅分析嘛。喂，你叫泛民嘅主流公民党啊、民主党嗰啲，喂，佢应该其实系撑你嘅、 嗯。 喂，呢个系言论表达。表达自由一部分嘅，喂，但系全世界系唔会明白区分嗰个原则同埋个抗争嘅手段嘅问题嘅。我系讲紧你有权利去表达呢个意见，不过咁你个不过就大镬啦。我系唔同意呢咁嘅机制，讲乜啫喺度？喂，香港人系搞唔清楚呢啲嘢噶嘛？喂，所以一定冇人撑噶。咁阿爷见到个势冇人撑咯，正如好似梁游嗰阵时候咁咯，咪嚟揼你咯，名正言顺，摆到明。睬你都戆居， 咁系因为我哋咁多年嚟嗰、那个运动都冇去到回应呢三个问题啊嘛。第一个问题系即系如何嘅普选，第二系中港关系，第三系香港嘅经济系应该点样行啊嘛。咁如果我哋真好确切咁样讲，我哋嘅运动嘅喺呢三个问题里边系有一个清楚嘅答案嘅话，喂，其实即系本土派你。系回答唔到嘅话，喂，咁大家就好清楚系咪同路人㗎啦，呢一样嘢就唔会到时到后就系、是、即系见到我哋势好嗰阵时候你真系抽水， 嗯， 冇咗呢种咁嘅机会㗎啦，到时候， 嗯，好，咁啊想转一转第二个题目系咪要 啊转转啦，咁样就系呢一个关于嗰、那个 叫做係摩天輪啊。 嗯， 咁摩天輪咧，其實都係一個鬧劇嚟嘅，其實係。咁就嗱，當然啦，就其實呢個禮拜咧，就好多人就將個焦點啊集中於係嘛，即係、就是、你而家話即係叫中標啊嗰間公司，咁就同呢一個呢一個啊邊個啊，即係嗰個叫做係 舊營辦商 吳光正啊，嗰、那個關係千絲萬縷啦，係嘛？有啲即係叫做係官商勾結嘅啲色彩喺度啦，咁亦都話喂，其實你而家。你嗰個叫做係搞嗰個叫做嗰摩天輪嗰個經驗有限喎、哦，係嘛？咁然之後就其實嗰陣時咧，其實投票咧，其實係政府試過係改動過嗰個叫做係投票個 condition 嗯， 原本係四個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話你以前有冇營運過，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嗰個摩天輪嘅經驗啦，係嘛？嗰啲乜嘢啦？咁喺一個限期裏面你有冇累積到咁上下經驗啊？但係最後尾冇。系嘛？ 唔系佢最后尾个改法咧，就变成系 度身订造， 或者系机构嘅负责人、 啊、 有相关嘅经验， 系 搞啲咩嘉年华会，都杀 搞个咩？佢唔知帮 AIA 系嘛？佢好似唔知定系帮呢个友邦啊？佢搞个咩冬季嘉年华嘅？ 嗱，你睇佢成个过程咧，今次呢个中标咧，即系其实都系古古怪怪， 系。 即系先唔好讲嗰啲有啲人嗰啲戆居论点啦，话咩空壳公司啊、一蚊啊嗰啲唔关系噶，嗰啲完全系即系冇意义嘅，因为所有人就算你系李嘉诚都好啦，我搞盘生意我都系用一蚊，都系喺呢个可能佢仲醒啲，就喺 BVI 注册嗰啲咁嘅嘢，所以呢个唔系最关键，最关键系在于咩咧？我睇佢人哋之前100蚊，你就20蚊， 嗯， 即系话你要有五倍。你先至可以翻翻去以前嗰個收入水平。咁當然啦，你話呢啲嘢如果20蚊平咗，咪多啲人去咯。咁你個所謂嘅 total revenue 咪多咗咯。即係當你嗰個所謂 pricing quantity， 因為你 quantity 大咗嘛。咁但係係咪真係有五倍咁誇張啊？就算你話人哋100蚊嘅時候，都係掹掹緊嘅。咁你又點搞得掂咧？喂，我真係唔明喎、啊，喂，完全理解唔到喎。喂，呢盘生意点做、啊？嗱、嗯，我就未去过嗰摩天轮离院啊，望过啫。但系你其实可以反映一样嘢就系、是，你香港所谓嘅投票制度咧，其实都系牙牙乌。 嗯， 喂，佢有冇足够嘅财政能力噶？去顶咗佢噶？喂，明一到时，你话而家好彩就话解决到即系买翻个旧型办商个摩天轮啫。如果唔系，你又停半年。 系啦，而家倾掂数啊，突然间又 系嘛？你又停半年啊？喂，佢梗喂，我系买家，都揿住你 Anthony 嚟食啦。嗱，你走啊嘛，监平监贱，卖俾我咯。 喂，呢个咧，嗱，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business negotiation 一个过程嚟，我都会咁做。 阿土伯，嗱，你讲呢个例子咧，你又即刻 remind 翻我咧，即系你记唔记得旧年有条友咧就喺上水就搞理发店嘅， 嗯， 咁啊嗰个咩？新移民嚟点啊？佢自己有一间铺嘅，咁佢见到楼上咧，唔知搞网吧，咁啊装修好靓嘅，咁佢就话啦：啊，我顶埋呢间铺啦，系嘛？咁但系咧，即系你即系个价平啲俾我啦。唔系佢突然间啊，即系喺交收嗰日啊，就话嗱，你唔好拆嗰啲装修，但系咧我就要你平埋一个折即系折头俾我。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唔收啦。咁然之后呢单嘢咧爆咗出嚟之后咧，喂嗰啲网友啊！就帮呢一个网吧老板啊，就去清就去揼 Q 烂晒嗰啲装修啊！屌你老尾，哇！你咁样喺度屈鸠人系嘛？你咁样去屈人哋系嘛？鉴平鉴贱卖俾你，喂！咁佢见义勇为啦，系嘛？一齐帮你拆啦，系嘛？等个老板娘系嘛？食唔到任何好处，喂！成单嘢就系咁样样啊嘛，系嘛？ 唔系，所以嗰阵时候我听到，哇！你真系天价喎， 系啊， 开头亿五，跟住讲数亿二，哇！咁夸张。唔系我而家担心个问题就系你香港而家嗰个咁嘅投票制度咧，就系、是、究竟你有冇睇佢嗰个财务嗰个状况噶？你有冇 assess 佢嗰个所谓嘅我哋叫 projection 啊？ 唔系 suppose 有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 喂廿蚊，咁你估有几多人嚟咧、啊？你去一次，我去一次，加 Anthony 再去埋， 嗯， 咁咪都系三兜友啫，系嘛？我哋每人带多个啦，乘二啦，咁几多钱啊，大佬？ 嗯。 六嘢十二百二蚊嘅啫， 同埋你玩完呢啲咁嘅嘢，你 玩完一镬就唔好玩第二镬噶咯，大佬。咁点营运啊？哇！我真系未睇佢嗰个 projection， 我都估到你都好 QK 嘅，你咁搞法，点样赚得翻嚟啊？ 廿蚊，你话五十都似啲样啊，但我都唔知你点样承落去啦。你嗰个有几多人嚟啊？你凭咩去做 promotion 啊？去一次就唔去噶啦，大佬，唔系云吞面、啊，食完可以再食、啊，大哥，呢玩一次系厌噶咯噃，可能喺呢个标期里边玩一镬嘅啫噃。喂，但系如果你去 assess， 即系唔单止系个经验啊，佢嘅财政状况啊，同埋佢嗰个即系可能有啲安全嘅守则啊等等嗰啲嘢之外，喂，其实你应该系好 balance 咁去睇噶嘛。我唔知佢今次睇啲咩出嚟、啊，古灵精怪、啊。喂，呢嚿嘢即系咁搞唔搞掂噶？佢而家咁样温落去，你话之前就都系掹掹紧嘅时候，我就真系唔明你点解可以赚到钱、啊，大哥。完全理解唔到喎，嗱，除非你话政府免地价，政府梗系唔会咁样蚀俾你啊，大佬，一定唔会噶嘛。所以呢单嘢系好 QK， 我觉得背后有啲嘢嘅， 嗯， 即系有啲人话怀疑而家投标中嗰个咧系有中资背景啊嘛。喂，佢喺台湾都系咁噶，所以台湾人就呢样问题好清醒嘅，就系佢发觉咧，原来自由行咧。屌酒店又系你班友嘅，屌旅游巴又系你哋嗰啲嘢有嚟嘅，屌嗰啲带你去嗰啲店咧，屌又系你大陆佬开嘅，点咁我台湾人执咗咩啊，大佬？喂，同样道理啊，而家佢喺香港都系会搞呢一套嘅，虽然 惨咧， 我 proof 唔到， 咪喺香港系已经搞紧呢一套、啊。 最惨咧，中资咧有时舐到尽嘅，佢连请人咧，佢都会带埋自己有一个去请啊。即系呢一个，其实阿教授啦，佢都讲过，其实呢个其实喺非洲经验就系咁。你做好多建设，尤其做基建啊、做高铁啊嗰啲嘢，喂，佢系上上下下，无论高技术、低技术、中技术都好，佢都系揾扎大陆人啦，就去嗰边做劳工。 等你冇得做 technology transfer 嘛？ 都唔系咁样，佢就算系做嗰啲低级劳工，佢都揾翻自己有啊，舐到尽啊， 唔系 系啊， 佢系因为你大陆嗰个人口过剩嘅关系咧， 我知 喺佢嘅角度就系你揾啲人过去平过佢喺当地请， 除咗系嗰个叫做系嗰、那个资源。即系你话嗰个产能过剩之外，佢人嗰嗰劳动力都过剩啊嘛。 老实讲，个摩天轮有几多人啊？唉，请到几多油啊？你最多咪买飞机都唔够， 所以唔系 你入闸嗰啲 油。唔系摩天轮本身，而系摩天轮块地点样用、 啊？系啦，嗰、那个系极具战略价值嘅，嗰、那个就系、是、咁。所以咧，即系 所以你都你我估咧，即系旧嗰个咧有少少气啦。嗰、那个名 Swiss 唔乜鬼 ？Swiss X 系 AX， 佢梗系有少少气啦，大哥。不、啊、过我都计唔掂呢条数。 呢、 這 个 真系咁渣做生意， 呢个咪就系等于嗰个网吧老板咯，大佬。即系我觉得如果咧，佢又做一次 live 直播咧，嗱，我而家要拆呢嚿嘢，我就系唔益呢个大陆佬。我相信好多人咧，即系会做义工咧，就帮一齐拆嘅。 唔系，如果嗰个系大陆佬，如果嗰个系大陆佬，系嘛？ 咁就呢啲。 但系你又真系确实，你又发觉，唉，佢都真系浪费嘅。咁你事前，你就政府都要谂方案，即系点样去即系新旧。如果真系。第二个中标嘅时候，咁究竟嗰嚿嘢值几多钱噶？ 唔系你唔 make sense， 你唔 make business sense。 喂，你揾个即系独立嘅所谓 valuator 去估值都得嘅啫，系咪？可唔可以咁做啊？即系大家 agree 咗呢一样嘢系咁交收，喂，佢呢个合约又唔写明，投标嘅时候又唔讲清楚，咁你一定会出事嘅喎呢啲嘢。 唔系，同埋呢样嘢古怪嘅地方咧，就在于咧，其实你账面上咧呢条友咧，即系呢个 TECL 呢间公司咧，佢系做一个似乎系必蚀嘅一个生意。大佬， 我唔明呢样嘢。 票价系大幅减到20蚊，第二仲要系嗰个地租系贵咗好多嘅，吓、啊，即系你由呢一个咧80万咧。你系标高到系150万、哦， 80万都系收回成本，掹掹紧， 系咯？ 咁你点搞啊？ 喂，你似乎系做一个必蚀嘅生意、哦。 喂，除非咁，就所有自由行嘅人嚟，如果你假设呢个大陆佬 包团咯， 全部都系送一程去呢度先， 啊， 送一程去呢度挑咁你就好少少计啱条数。如果你真系好似自由市场咁运作嘅大佬，我真系。计唔到喎呢度。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严重影响到香港嗰个形象嘅。第一，即系如果你投标呢单，你系咪有啲 hidden agenda？ 系咪有啲台底交易啊？以后因为你香港都系世贸签约国嚟噶嘛，系嘛？你嗰啲叫做系投标啊啲乜嘢？喂，你系应该有个公平系嘛，同埋一个透明嘅程序俾人哋捉得到噶嘛？你而家唔系。喂，你净系要搵你啲 friend 去做一啲必蚀嘅生意，咁唔使玩啦以后。 同埋你 系嘛？ 唔系你中国海外咪就系咁个问题。 系啦，就系咁啦。 喂，中国海外 次次都系中呢啲标嘅。 喂，佢点解咁样蚀俾你咧？你会真系佢好多，一来佢真系好多钱啦，冇钱掟啦，系咪？二来就系佢想 set up 咗呢一嚿咁嘅嘢，用呢度嚟储经验啊嘛。 嗯， 今日喺香港啫。后日走去澳门，跟住就外国㗎啦。 即係你就纯情啲估计。 买交学费。 喂，你嗰啲叫做係resume, 係咪？即係你话 整靓个 CV 佢。 整靓个 CV, 但係其实佢哋一向都有做法，就係、是、其实攞呢个 project 呢就去融资嘅。係啦，即係咁搭鸡棚嘅，其实呢个。 系鸡棚中嘅鸡棚啊，大佬。 所以佢哋根本冇諗过还钱嘅原因就係呢 个。因为佢可以唔还钱喎。 咁而大陆佬佢自己印返啲人民币出嚟嘛，大佬啊。即係佢如意算盘係咁样，所以。 咁所以头先你哋讲緊即係呢个摩天轮嘅 project, 喂佢摆到明就要整死佢，然后走去做第二啲嘢㗎啦。 咁呢个就真係与本商人㗎啦，其实呢个就。你如果你香港搞点搞啊，你真係。你仲要投资推广处，喂原本系将呢个同呢一个 SpaceX 咧，呢个合作咧系做一个成功经验，你突然间删鸠咗佢，即系你几 Q 样衰，几小气啊！你做埋呢啲咁嘅几 走去， 即系 唔系我估鬼佬咧，佢今次嗰个反应咧，系背后应该有啲嘢 啊。 第一，佢系无端端都未完嗰个 contract 嘅时候咧，正路咧，鬼佬系好有合约精神， 系。 即係好头好尾点都要做埋佢呢个只其一。第二呢佢宁愿拆都唔卖俾嗰条友。 係啊我觉得係啊。 嗱做生意还做生意。 呢个原则问题呢个系。 斗气还斗气。我唔觉得嗱我以我从事即係同鬼佬嘅接触里面我觉得佢唔系斗气人。嗱今次我觉得系一反常态所以我觉得背后一定系有啲嘢。 嗯。 背后一定系有嘢令到呢即係佢咁兴。 嗯。 是完全是歪烂晒面咁样是发咗癫咁样。呢、這个是我觉得呢一个 project 里面呢是反映到背后一定有一啲嘅操作呢。 冇啦你咁样搞法。你而家你所有投标俾晒大陆佬啦以后就。係咪你点样做国际城市 是有非法俾咗佢嘅。好明显地嘅。甚至乎好似嗰阵时候梁振英嗰阵时候嗰个咩呀戴德梁行嗰啲咁样啊背后嘅 你讲台币 交易啦都是。 投嗰啲咁嘅标咁样。 嗯、 隨時有官商勾结的成分隨時都有呢是贪污舞弊的成分甚至乎是比非法这些大陆公司的成分。三者可能同时存在或者是独立存在这个是我初步判断因为我不觉得以前输个标就输个标咯还点都是没什么水质的那就算 Q 数咯那就离场咯是不是为什么会搞到这样歪烂块面呢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好，呢次差唔多啦吧？ 好， 转头返嚟。